自从阿肆发行之后，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翻唱，无论是甜美的女生版还是清新的男生版，都是非常的好听和温暖的。好了，报时，北京时间9:05:06，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，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。几种方式和我互动你懂的哈，一种方式家族群当中发位置，一种方式下载听听 FM，进入聊天室，选择汽车音乐会。 上午9点，阳光刚好。Turn on the radio，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，汽车音乐会。我是腾斌， 调到专属节奏，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。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，轻装出行。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今天是2021年12月7号，星期二，限号11和6。早7点到晚8点，如果您的机动车尾号是1或者16，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哈。最近呢，发现路上的车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除了原来每天必然在这个点儿要出来的人们之外呢，可能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人们。你说这些人们干嘛？到年底了啊，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。比如说，就发现我们单位最近楼下车停的车也越来越多了。就广播大厦那边的演播厅就有，每天都有这个很多活动哈、啊，拆台装台呀、啊，各种活动啊，大家你来我往啊。对，年底的时候呢，大家出门的时候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出去办事，一定要多留出一点预留的时间，因为到这个时候呢，路上的车呢会明显增多。好了，再次提醒大家，年底的时候不要心浮气躁，开车注意安全。好了，说好玩的话题吧。中国有句话哈，叫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对于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居民来说，在节假日能够和家人一起吹海风，就是最美的旅行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打卡海边古堡，出逃阿兹卡班吧。出逃，注意我这个用词哈，真的没有想到汕尾有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赶紧种草。这里就是红海湾的旅游景区，被誉为是广东最美的十大海滩之一。这里的滩缓沙白水清，也是广东五个重点的海水浴场之一。海湾边呢，有一个被遗忘的小角落，有一栋废弃的楼房，就像是古迹一样。海水蓝得清澈，风景非常的漂亮。最好呢是天气好的时候，4、5点的时候，太阳最棒，一定要涂上防晒霜哈，还要带上遮阳伞，因为真的很晒哦，浪也很大，不要站在太外面。大礁石有很多，有点陡，千万不要穿高跟鞋走，注意安全。另外呢，在这个下山之前啊，太阳下山之前回程的话，一定要抓紧，不要等太阳下山再回程，天黑了会更危险。那红海湾的浪潮一浪接一浪，雪白的浪花紧跟着潮头奔涌而来，又化成了飞沫，有节奏的潮声构成了抒情的音乐。我觉得这一定是交响乐啊，因为有急有缓嘛。这里的礁石呢也特别漂亮，海浪也特别的大，海水是那种青蓝色的，非常的干净。你可以看到站在这个悬崖峭壁上，一边是风平浪静，一边是波涛汹涌，完全可以当手机电脑的壁纸了，真的是太美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赶快去这个各个神器上面搜一下哈、啊，计划走起吧。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，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，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。汽车音乐会，选择我，就对了。

成熟，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他以后没人宠，把快怕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颤抖。 你要的全拿走，来自胡彦斌。以前没觉得这首歌曲这么好听，现在怎么觉得越听越好听呢？好了，听听聊天室当中哦，来，不计之事正在疯狂点赞哈，然后下花站忙着招呼大家，还有我们的汽车群聊一群当中 ，Eleven， 谢谢您发来每天的早资讯哈。还有在发位置的天黑请闭眼、牛蜜米粉，还有奋斗、字母妹妹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行走江湖雪飘大海，还有刘嘉欣和还有这个刚刚在家族二群当中，紫海微澜告诉我们说今天大雪，节气应该吃点什么哈，吃什么肉来补充一下呢？好了，这个时段最后来听一首励志歌，来自刘志佳和韩彤的《时光背面的我》。2021年最后一个月哈，很多人都在盘点和总结，按照汽车音乐会选择音乐的审美，那么这首歌曲可以算得上是 Top 10 BGM 之一了，一首励志歌。其实这首歌曲呢，并不是在鼓励大家追逐梦想哈，严格来说它是对于爱情的一种鼓舞，就是如果已经过去的爱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好，加油向前冲。 一阵时常意外，心却在风里摇摆，你的笑被下起云开，镜子前的彩排，我反复练习告白，常常在我梦里徘徊。玫瑰的名字如微，爱为何凋零成花海、哦哦哦、等思绪完全波动，今生谁又站在分裂的黑夜，你不知道风的夜，心和你不知道雨的凉薄，不知道被他湿的沉默，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，而我是你捧的角色。 从没想过此生能够再有幸遇见你，想到这能停下来手中的笔，也是永远中不掉的雨，而我明明明白这个道理，却假装是回家的情绪被我吸进心里，面在发现你是我的回忆， 时常意外，心却在风里摇摆，你的笑被夏季晕开，镜子前的彩排，我反复练习告白，常常在我梦里徘徊。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凋零成花海，你不知道雨的凉薄，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，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，而我是你捧的角色。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无需凭借谁的光，音乐就能给你力量。 汽车音乐会， 汽车音乐会，腾斌主持。 大溪地的海水，夏威夷的沙滩， 拉萨的阳光，爱沙尼亚的空气，这里都没有。但是音乐里的一切，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，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位，萧敬腾，我的大学。第十九位，曲颖，加速度。 什么加速度？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。 第十八位，关喆，曾经你说。 曾经你说那段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身躯。 第十七位，邓紫棋，超能力。 你是否有超能力？ 十六位，胡夏，悠然见南山。 悠然见南山，山路转转弯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不愿沦为尘埃，年轻难免。 会想到讲述自己的校园生活，用这种摇滚的这种调调来诠释吗？也就是在2016年的2月，差不多快6年的时间哦，萧敬腾推出这首《我的大学》。作为曾经的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呢，很多人也在感叹哈，哎，现在年轻人的真实状态哈，真的是啊，可以用这种激昂的潇洒的风格来表达这个大学生活哈，真的是佩服佩服。因为以前我们听到的大学生活，反映大学生活都是什么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，要不就是你睡去了多愁善感的你啊，校园民谣都应该这样调调，怎么突然变成啦啦啦啦啦啦？这个好好佩服佩服，后生可畏哈。啊，这样的音乐保留了萧敬腾一贯的制作水准哈，也是在流行和摇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也算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作品了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，萧敬腾《我的大学》。北京时间9:35:35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档，我是腾斌。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，其中一定有你的最爱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接下来。刚想说闲话少说，还是有句闲话要说，就是待会儿要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红包了，所以家族群当中一直保持冷漠潜水的你，这时候要出来冒冒泡泡了哈，否则的话抢不到红包了，后悔哭鼻子哈。好了，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20岁出道，模特、歌手、演员，很多标签都属于他。曲颖身高1.75米，很漂亮，这是他很少的音乐作品之一哈。加速度在 KTV 当中现在仍然是点唱榜前30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跟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说感谢，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。 是不是非常适合在路上聆听的一首作品？加速但不要超速哈！哎，是不是速度和激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出来了？开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这样一首歌曲来给自己打气加油，来来来，给力哥，吸引加速度。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9位，再回头来多说两句啊！哈，早年之前，齐豫在这个出唱片、在推音乐的时候呢，就做过他的专访，然后慢慢觉得两个人挺投机的，也和齐豫成为很好的朋友哈。虽然我们身高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哈，哎，也不是我很矮啊。你说人家175，跟人家的那个身高还是差很远，但是呢，觉得很聊得来，感觉齐豫也是那种性子很辣的哈，就是你从他开的车，你就能感觉出来这样的女生哈，开辆大车哈，就大的越野车来做专访，我说哎呀，一个女生哈，而且又是摩托呀，这么漂亮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开其他的一些小轿车呀、跑车什么之类的？没有，人家就喜欢那种大的。粗线条的这种粗犷的这种车，我说哎，我也特别喜欢。你别看我个子不太高，但我也特别喜欢大越野车哈，坐上去那种这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这就是音乐和车嘛，这才是汽车音乐会嘛。你看说的多好，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18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预想不到的结果，说好的爱已经忽略，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，想不通对错，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，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，你要什么？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，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了忘不掉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，还是不够多，你要什么？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，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，我心以为这一句句刻在我心头，换来的忘不掉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，曾经你说那段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深情，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，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，可最后你还是要走，可最后 还是要走。 太会唱歌，太会用声了吧。关喆的曾对你说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，曾经那个把领悟里的痛苦唱进骨髓里的关喆。2021年，也就是今年11月，前不久刚刚推出这首曾经你说，也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出发，抒发对于过往感情的回味和依恋。关喆的唱功很出色，带有那种浓烈的个人风格，嗓音细腻而且带有金属质感。主歌部分呢用气声娓娓道来，副歌部分呢又能托起歌曲感情的升华，完美的诠释了歌曲对于爱情的向往。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，关喆曾经你说。好了，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，转换情绪，做好准备了吗？来迎接铁肺唱将邓紫棋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只是在等个结局，等故事在延续，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。要忘掉一个人，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，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，我却有多愚蠢。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。你是否有超能力，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，不可思议，感染你的超能力，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，我才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，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。巴达蹦，愿你爆炸，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。My God， 让我哭成错了吧？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。有多漂亮，你是否有超能力，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，不可思议，感染你的超能力，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，我曾 很经典啊，这个笑声，哈哈哈哈。邓紫棋在今年4月的第一天，大家觉得哎，这天好像都会互相拿来开玩笑的哈，在彼此不相信的状态之下推出了这首单曲，复古曲风的超能力，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曲有一点女版的 MG 的感觉？咚咚咚咚，是不是 MJ 就是 Michael Jackson， 是不是在他舞曲当中经常会加入这样的声音哈，来助力他的各种舞蹈动作啊？邓紫棋也运用了这种复古的曲风，然后也运用了这个 MG 的感觉啊，活泼动感的旋律，其实也不是幽默感哈，只是对现在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的一种真实的表现吧。其实这首歌曲诞生就是一起强心剂，怎么讲？因为在各大音乐平台的评论区啊，一小时就突破了个十百千九千加哈，所以看出歌迷对他的热情程度了。歌曲结尾的笑声就是告诉大家，很多事情一笑置之了，继续好好往前走，好好生活吧。这首作品就是给你这样带引号的滑稽的戏剧的效果，一听就能记住，很特别的一首作品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踏踏实实的转换情绪了，继续攀升第十六名歌曲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好听好听的声音，胡夏将给我们带来这首影片当中的 OST 曲《悠然见南山》。这影片讲述的是真爱的故事哈，悠然见南山却给我们一种在生活当中可以慢慢的去享受的感觉。哎呀，不得了，听这首歌曲真的想退休了。第十六位。 穿过枝桠细诉着说一段情话，像你的指尖轻绕过我头发，别来无恙，思念花瓣攀上了窗，转头悄悄探望你模样。长路漫漫多愁转，沿途洒满闪亮的梦的花瓣，像阳光落在心畔飘荡的船游了港湾，从此四季风雨都与你相伴。绽放星光的夜晚，晚霞怎有你好看，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。悠然见南山，交错天与酸，平淡的心安，灼热的温暖，生命如时间停转，刻下永恒答案，心靠南山的悠然。像阳光落在心畔飘荡的船游了港湾，从此四季风雨都与你相伴。悠然见南山，山路转着弯，弯弯的青春，春色的浪漫，绽放星光的夜晚，晚霞怎有好看，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。悠然见南山，交错天与酸，平淡的心安，灼热的温暖，生命如时间停转，刻下永恒的答案，绽放星光的夜晚，晚霞怎有你好看，看时间缓缓自在游。 算，平淡的心安，灼热的温暖，生命如时间停转，刻下永恒的答案，心高难悬的悠然，生命如时间停转，刻下永恒的答案，心高难悬的悠然。 这首歌曲的名字也是这部电影的名字，同名电影的主题歌《悠然见南山》哈，借用了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不过这悠然是一个人，南山是一个人，悠然是女主，南山是男主哈。这是一个喜剧哈，《悠然见南山》这么来的。影片当中，南山和悠然呢，因为高校特效药的仪式产生误会，为了找回神药，两个人不得不踏上追寻之路。路途当中，悠然的率真勇敢，南山的善良温暖，渐渐都吸引着彼此。在经历了重重的磨难之后，终于化解误会，走到了一起。悠然和南山在一起了哈，就有了这首歌曲《悠然见南山》。原来这么来的。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吧。稍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，更加精彩哟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，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0位，萧敬腾，我的大学。第19位，曲颖，加速度。 什么加速度？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。 第18位，关喆，曾经你说。 曾经你说那段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神奇。 第17位，邓紫棋，超能力。 你是否有超能力？说穿全部都不留痕迹。 第16位，胡夏，悠然见南山。 悠然见南山，山路转着弯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，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。世界再大，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。 汽车音乐会， 选择我， 就对了。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，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。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，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，我是腾斌。 1 2 1 2 3，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，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 FM 9.4，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Fly, I, I, I to the sky， 天地洁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空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像彩虹一重重盛开，我们都需要爱，大家把手都牵起来。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， 一起来，一起向未来。我们都拥有爱，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。 Together for share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，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。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，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，汽车时尚资讯，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，汽车音乐定制，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，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，随身而动吧。 是来自美国女歌手 Daya， 中国人亲切的给她一个昵称叫大牙，推出这首非常有名的单曲 Bad Girl。 2017年更是获得了 Grammy 最佳舞蹈录音奖，带有一种逆境重生的希望 Hope。 虽然歌名叫做 Bad Girl， 但是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故事最后却召唤回了一位阳光女生的形象，所以这首歌曲呢还是算是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哈。好了，北京时间10点04分25秒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腾斌，你是谁？好了，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刷存在感啊，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，选择汽车音乐会，来说说今天这个大雪节气吃什么呢。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继续来发位置哈，我要马上派发红包了，很久没有召唤出我们的老朋友了，家人们你们都在哪里？ 好了，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给所有的开车有车一族提个醒哈，一旦路口的信号灯坏了，如何才能安全通行呢？ And now，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一般呢，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的时候呢，现场一定会来交警进行指挥。那如果没有交警，暂时还没来的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？哎，这个没有信号灯路口通行原则一定要有序哈。什么样的序？第一，如果两辆车都是直行，我们设一个是蓝车，一个是红车哈。如果蓝车在红车的右方，这时候红车要让蓝车先行，也就是先让右原则，让右面的车先行。如果两个车都是同时同方向直行哈，第二，如果红车准备右转，蓝车正在直行，那么这时候转弯的红车必须要让直行的蓝车先行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转弯让直行。第三种情况，如果红车准备右转，蓝车正准备左转，那么遵循小弯让大弯，红车让蓝车先行哈，这就是右转弯让左转弯，对，小弯让大弯哈，大弯先走，小弯我反正很容易就过去了。来来来，您先来，您先来。总之呢，我觉得按序通行，另外大家就是按理通行哈，大家互相谦让礼让一下哈。其实我觉得今天早晨呢还在想一件事情，就经常会有这个别人并线的情况哈，有四种情况你来选，就是说我从来都不让别人，但是别人每次都让我 ，A、B。我每次让别人，别人也让我。C， 我不让你，你也不让我。D， 我每次都让别人，但是别人却不让我。A B C D， 你选哪一个？我觉得 B 这种情况是最好的，就是我让你，你也让我。你看，文明有序、和谐的交通社会哈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吧。这首歌就很好听，来自陈奕迅，《好久不见》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睁开手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 只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拿着你 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The best music.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、陶喆、郑秀文、潘玮柏 In the mix Non-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，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。 谁让你们先发红包的？我还没发，你们怎么就发了？而且在我说话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发红包，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。刚刚家族一群当中很多好朋友在发红包了，好好好，接下来我来再发红包，大红包来了。好了，北京时间10:22，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《汽车音乐会》，线上听歌，线下争福利哈，线上听歌，线下抢福利。好了，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——汽车音乐定制。今天周二来关注咱家越野车，继续来说说越野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。上个星期是上集哈，这周是下集。来看看河道越野车的手动挡变速容易进水，哎，这可是手动挡不好的地方了哈。遇到水路的时候，走水路呢是大家玩越野当中经常会遇到的场景。在过河水的时候呢，手动挡的劣势就明显一些了，因为手动挡变速箱在水中不能换挡，因为换挡很容易造成变速箱进水，从而导致变速箱打滑，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使变速箱停止工作。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在水里等候救援了。相反的，自动挡在过河的时候呢，即便中途停车重新挂挡，变速箱也不容易进水啊，所以走水路的时候自动挡要比手动挡更加安全一些。第二种场景，沙漠越野，还是谁自动挡更胜一筹。在沙漠冲沙丘的时候，自动挡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哈，因为车在柔软的沙地上行驶时需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动力输出，如果中间间断很可能会导致车陷车，而自动挡呢可以保证动力连绵不断的输出，即便在升档的时候也可以做到非常迅速并且顺滑，不会出现动力丢失的情况。而手动挡的车在换挡的时候呢，在下离合的那一刹那间会失去了动力，虽然这个时间很短很短，只有可能半秒钟哈，但沙漠非常软，很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唰车陷进去了，所以在沙地越野的时候呢，自动挡还是比手动挡要更优越一些。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手动挡优势处呢？不是，接下来就来看看走什么地手动挡就有优势了呢，那就是泥地。在泥地越野的时候，手动挡的优势很明显了，因为手动挡呢可以锁定在一个档位上，猛踩油门直接倒冲出泥地，而自动挡呢往前冲的时候呢，很可能会这个往上加档，最后导致陷车出不来。所以总结一下，至于手动挡和自动挡到底如何选择，只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啦，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去选吧。如果长期在市区驾驶，偶尔出去越野，那么自动挡更适合您。如果您是越野的深度玩家，常年在各地越野，那么手动挡和您更配搭。好了，今天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李慧珍，

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。 诗人提笔，老乡和风朦胧细雨，滴滴滴，酒席台对红旗，传来菊花梅戏，听起竹马的小踏迹，雨雨雨， 犹如怦然心动相聚，无法平淡的舍弃， 那时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， 一曲梨花下盛开，春风忽然走进心底， 一见你的美，为我点点点似醉，为一眼双飞，同心敲响小南北。而见你的美，人间朵朵多明媚，如明月相辉，星光落落落双飞。 盼春草明年绿，喝酒别重逢的相聚，等着你。 城中飞起柳絮，我还唱那几句，每个伤欢起的回忆都是你。 犹如怦然心动相遇，无法平淡的时期，那时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。一枝梨花下盛开，春风忽然走近的你，带着柔的暖的温的倦的到心底。遇见你的美，为我点点点撕碎，为语言双飞，同心向上向南北。 而见你的美，人间朵朵多明媚，如明月相辉，星光落落落手背。再见了，认识你都任忧愁睡意，惊喜欢喜，日常的相聚拥抱你， 见遇见你， 敢问下次提笔如繁华的四季， 惊喜欢喜，墨与真相里， 遇见你的美，为我点点点撕碎，为语言双飞，同心向上向南北。而见你的美， 也就是在今年的11月11日，上个月哈，刚刚推出不久，这首歌曲还冒着热气儿。双十一那天，时代少年团推出这首含金量很高的《乌托邦二哪吒 EP》。这里的哪吒呢，就是要彰显一种青年人的态度哈，也就是续写着他们关于新国风的持续跟进。自从我们在是去年还是前年年底看到了哪吒，然后魔童降世哈，然后开始觉得，哎呀，这些年轻人现在的这种新主张啊，我的命就是不信命，哎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是颠覆性的一种理念哈，真的挺好的。然后时代少年团也是跟紧这样的热潮哈，推出这一首，最就是源自于他们的《乌托邦二哪吒》当中，在 urban 流畅的浪漫情调当中，也是融入了中国民族乐器和民歌小调的明媚色彩。

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尽我这一生，足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？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，竟已是我的所有。 汽车音乐会， 汽车音乐会 ，Auto Music， Auto Music， Auto Music， 汽车音乐会。 受歌曲联播，喜欢这样的方式吗？先是陈百强的一声何求，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，之后呢是徐怀钰和任贤齐的水晶，紧接着李玟、周董、周杰伦刀马旦。好了，最后的收工歌交给萧亚轩带来这首 Cappuccino 吧。今天上午用什么来伴音乐呢？是 Cappuccino 吗？好了，听歌之前腾明和你相约明天九点，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哟、哦！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，明天见。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非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，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，每天九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，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九折，赶快打开微信搜索非广购物，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。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，超多惊喜福利，抢就完了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015。